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27章大脚板回来了第89集。 当黑魔标记被变出来，那个小精灵握着哈利的魔杖被人发现时，克劳奇是怎么做的？ 他钻进灌木丛看了看， 哈利说， 但那里什么人也没有。 当然， 小天狼星一边踱步一边轻声嘀咕， 当然他想把事情归罪于别人而不是他自己的小精灵，然后他就开除了他。 是的， 赫敏用十分气愤的口气说， 他开除了他就因为他没有待在帐篷里，由着别人践踏。 哎呀，赫敏，你能不能不要揪住小精灵不放？ 罗恩说。小天狼星摇了摇头说， 赫敏比你更了解克劳奇的本性，罗恩，如果你想了解一个人的为人，就要留意他是如何对待他的下级的，而不能光看他如何对待与他地位相等的人。 他用手抚摸着胡子拉碴的面颊，显然在苦苦思索什么。 巴蒂·克劳奇这么多次缺席，在魁地奇世界杯赛上他花了功夫让加扬小精灵给他占座位，自己却没有去观看比赛。他加班加点的工作恢复了三强争霸赛，自己却不去参加，这不符合克劳奇的性格。如果他以前因为生病请过一天假，我就把巴克比克生吞活吃了。 怎么，你认识克劳奇？ 哈利说。小天狼星的表情暗淡了，他突然变得挺吓人的，就像哈利第一次见到他的那天夜里一样。当时哈利还相信小天狼星是个杀人魔王呢。 我当然认识克劳奇， 他轻声说， 这是他下令把我送到阿兹卡班的，连审判也免了。 什么？ 罗恩和赫敏同时说。 你在开玩笑吧？ 哈利说。 没有，不是玩笑。 小天狼星说着又咬了一大口鸡肉。 克劳奇曾是魔法部法律执行司的司长，你们不知道吧？ 哈利、伦和赫敏摇了摇头。 有人预测他有可能当选下一届魔法部部长， 小天狼星说。 他是个了不起的巫师，巴蒂·克劳奇法力高强，权力欲望也很强啊，绝不会是伏地魔的支持者。 他看到哈利脸上的表情说道， 不，巴蒂·克劳奇总是公开声明他是反对黑魔法的，可是许多反对黑魔法的人都，你们不会明白，你们年纪太小了。 我爸爸在世界杯赛上就是这么说的， 罗恩说，语气里带着一点恼火。 你就试试嘛，看我们能不能明白。 小天狼星消瘦的脸上闪过一丝笑容。 好吧，我就试试。 他走到岩洞那头又折回来说道， 现在想象一下，在伏地魔势力强大的时候，你不知道谁是他的支持者谁不是，不知道谁在为他效命谁不是，你知道他能把人牢牢控制，使他们不由自主地做一些可怕的事，你为自己、你的家人和你的朋友感到害怕，每个星期都有噩耗传来，又有人死亡，又有人失踪，又有人在遭受折磨，魔法部一片混乱，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还要千方百计地瞒着麻瓜，而与此同时麻瓜们也在死亡，到处都是一片恐怖， 紧张混乱。当时就是这样的状况。唉，像这样的时候总能使好人体现出最高尚的品德，使坏人暴露出最恶劣的本质。一开始克劳奇的原则大概还不错，我不太清楚。他在部里很快步步高升，开始采取一些非常强硬的措施对付伏地魔的支持者们。奥罗曼获得了一些新的权利，比如他们有权杀人而不仅仅是抓捕，未经审判就被直接移交摄魂怪的不止我一个人。克劳奇用暴力对付暴力，允许对嫌疑者采用不可饶恕咒。在我看来，他变得像黑魔势力那边的许多人一样心狠手辣，冷酷无情。你们知道吗？他也有自己的支持者，许多人认为他这样处理事情是对的，许多巫师大声疾呼要求他担任魔法部部长。伏地魔失踪后，克劳奇出任第一把手似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。然而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十分不幸的事。 小天狼星露出冷酷的笑容。 克劳奇的亲生儿子被抓住了，他和一群凭着花言巧语没有被关进阿兹卡班的食死徒在一起。看样子他们在寻找伏地魔，想使他卷土重来。 克劳奇的儿子被抓住了？ 赫敏吃惊地问。 是啊， 小天狼星说，把鸡骨头扔给巴克比克，又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拿起身边的那个面包撕成两半。 可以想象，这对巴蒂那老家伙来说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。他应该多花点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，是不是？应该时不时的早点下班，多了解了解自己的儿子。 他狼吞虎咽地吃起了面包。 他儿子是一个食死徒吗？ 哈利说。 不清楚。 小天狼星说，一边继续往嘴里塞着面包。 他被关进阿兹卡班时，我自己也在那里。这些情况都是我出来以后才打听到的。那个男孩被捕的时候，和他在一起的人都是食死徒，这一点我可以用性命打赌。但他也许只是不该在那个时候出现在那个地点，就像那个家养小精灵一样。 克劳奇有没有替他的儿子开脱？ 赫 敏 小声问道。小天狼星发出一声怪笑，很像是犬吠。 克劳奇替他的儿子开脱？赫敏，我刚才还以为你挺了解他的本性呢。一切威胁到他名誉的事物都必然被抛到一边，他的全部生命都献给了要成为魔法部部长这项事业。你们看见他开除了一个忠心耿耿的家养小精灵，就因为这个小精灵又把他和黑魔标记联系在了一起，你们还看不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吗？克劳奇的父爱充其量只表现在他让儿子受审上。根据各种流传的说法，这实际上是给了克劳奇一个借口，可以展示一下他是多么仇恨那个男孩，然后他就把儿子送进了阿兹卡班。 他把自己的儿子交给了摄魂怪？ 哈利轻声问。 正是这样， 小天狼星说，现在他脸上完全不是觉得好笑的神情了。 我看见摄魂怪把他带了进来，我隔着牢门的铁栏杆注视着他们。他最多也就19岁，他们把他投进了我旁边的一间牢房。傍晚的时候，他尖声呼喊着妈妈。不过几天之后，他就无声无息了。他们最后都无声无息了，只偶尔在睡梦中发出尖叫。 一时间，小天狼星眼睛里郁闷的神情变得格外凝重，就好像眼睛后面的百叶窗突然关闭了。 这么说，他还在阿兹卡班？ 哈利问。 不在了。 小天狼星淡淡地说。 他已经不在那里了。在他们把他带进来一年之后，他就死了。 死了？ 死了的不止他一个。 小天狼星痛苦地说。 在那里，大多数人都发了疯，许多人最后都绝食了，他们丧失了生活下去的愿望。一个人什么时候死是可以知道的，因为摄魂怪能够感觉到，每到这时他们就兴奋不已。那个男孩来的时候就病歪歪的，克劳奇是魔法部的重要官员，他和妻子霍准看望临终前的儿子。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巴蒂克劳奇，他半搀半扶着妻子从我的牢房前走过。显然他妻子很快就死了，悲伤过度，像那个男孩一样憔悴而死。克劳奇没有来领取儿子的尸体，摄魂怪把他埋在了堡垒外面，我亲眼看着他们这么做的。 小天狼星把举到嘴边的面包扔到一旁，抓起那瓶南瓜汁一口气喝干。 云子，就在可怜的克劳奇因为大功告成的时候，他失去了一切。 小天狼星用手背擦擦嘴唇，继续说道： 刚才还是一个英雄，信心十足的要成为魔法部部长，转眼间儿子死了，妻子也死了，家庭的名誉被玷污了。而且我逃跑出来后听说，他在公众心目中的威信急剧下降。男孩死去后，人们开始更多的同情他儿子，并且提出疑问，为什么一个来自良好家庭的孩子会走上这样的邪路。得出的结论是，他父亲从来都不怎么关心他。就这样，康奈利福吉坐上了第一把交椅，克劳奇被平调到了国际魔法合作司。 接着便是良久的沉默。哈利想起魁地奇世界杯赛那天在树林里，克劳奇低头望着他那不听话的家养小精灵时，眼珠向外凸起的样子。怪不得闪闪在黑魔标记下被人抓住时，克劳奇会有那样过激的反应呢？那一定是他想起了自己的儿子，想起了过去那段丑闻，以及他在魔法部名誉扫地的惨痛经历。